今日同大家系继续分享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嘅天国嘅比喻。嗱，今日呢个比喻喺树一般人嘅讲道都会叫佢做系珍珠嘅比喻，系好有趣，好有趣珍珠嘅比喻。嗱，今日嘅经文系非常之嘅简短，系两节嘅经文。我亦都话过今日嘅珍珠嘅比喻同埋上一次讲藏宝嘅比喻系一对嘅，两个都系讲天国嘅价值。今日嘅经文头先读过啦，喺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五至到四十六节，话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嘅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我哋见到经文话俾我哋听，系有一个做买卖嘅人，系一个商人，佢系好爱珍珠，于是佢系到处去寻找，结果佢系寻找到一颗系重价嘅珠子，于是佢就变卖晒佢所有嘅一切，然后嚟买咗呢一颗珍珠。耶稣基督话天国就系好似咁样，喺度 Mishnah 米士拿犹太人嘅经典。亦都记载是有一件事，话有一个人是变卖了所有的一切，来到是买一颗非常之重价的珍珠。讲到这颗这么有价值的珍珠那件事，就令到我想起我曾经在网上是见过有世界上最大的珍珠。这个珍珠是在菲律宾的公主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公主港。他讲到是2006年的时候，是有个人撑着船是出去个海入面，但是他就在个海道就想停低架船，于是抛了个锚。但是当他是想掹返个锚上来的时候，他掹极都掹不到，个锚棘实了一些很重的东西。他于是潜水下去看一看，哇，发觉原来他的锚是被一只很大的蚌棘住了。他将整只蚌是带了上着船到攞了返屋企。哇，打开一睇唔得了。有一粒应该话唔好话一粒啦，有一块珍珠。这个珍珠唔系圆形嘅，这个珍珠系已经系胀大到系充满咗成隻蚌。个形状系直情好似隻蚌一样。一共有成75磅咁重，系有成超过两尺咁长，一尺咁阔。佢呢就攞咗返屋企，以为呢佢好迷信，以为会带俾佢好运，於是点呀，摆喺床下底。日日摆喺床下底摆咗十年。慢慢佢间屋突然间火烛，於是唔能够再收喺屋企啦，俾咗佢嘅亲戚。佢嘅亲戚好诸事，俾个亲戚保管啫，唔系俾咗个亲戚。个诸好诸事走上网度查一查。哇，原来粒珍珠咁值钱嘅，咁大。即一亿美元啊，可以这个人佢亦都唔系好自私啊，佢点啊，佢俾咗政府摆喺个博物馆入面，系俾大家嚟到睇，好过俾佢自己一个人嚟到鉴赏。但我哋见到吓，如果你系去系菲律宾，你可以去博物馆睇睇，我谂应该系喺度公主港嘅博物馆。我今日讲到呢一颗系重价嘅珠子，我就谂起我所见到嘅呢个珠。我上一次亦都是跟大家讲过藏宝的比喻和珍珠的比喻，一般人都是误解了，都是说珍珠和宝藏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福音。当人找到耶稣基督，找到福音了，就怎样变卖一切来到是买福音，来到是得到福音。试问罪人怎能够是寻求到神，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。在罗马书三章十至到十一节讲什么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二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二人的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能够主动去寻求神，除非神是先来到寻求我们。亦都像路加福音九章十九至到十九章十节，话俾我哋听咩啊？人子话耶稣基督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如果我们记得亚当夏娃的故事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亚当是不是主动去寻求神？是不是主动去找神？不是啊，他是匿埋，神要去到伊甸园来到问亚当，你在哪里啊？人是不会主动去寻求神，莫讲话找到了之后还会怎样啊？去变埋一切来到是换取这个救恩。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以赛亚书64:6说我们人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我们去购买，配去购买我们的救恩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无所有。正如好像以赛亚书64:6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们认为我们最好了，做得最好，我们是我们的义。在神看上来是什么？是好像污秽的衣服。这里原文不是污秽的衣服，这里是一块很污秽的布。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，这种布是一种特别的用途的，非常之污秽，是不洁。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这样，我们做到最好，在神的眼里看上来都是不洁净，一无所有。所以登山宝训告诉我们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灵里贫穷的人有福啊？能够知道自己灵里面贫乏的人，才能够是对神的寻找有回应，才能够是接受神。所以我们见到灵里贫乏的人是有福了。所以罪人是不会是主动去寻求神，我们亦都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卖救恩。再者耶稣基督不是出卖的，不是无价的，不能够是给我们买得到赚回来。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是他放弃一切来到去寻找我们。就好像罗马书6:23，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能够是得到救赎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恩赐。又好像提多书3:5，说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一切都是神的怜悯，一切都是神的恩赐。若果珍珠不是耶稣基督，不是福音，那珍珠是代表什么？在这里看珍珠代表什么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，珍珠在哪里来。原来最漂亮的珍珠是在这里波斯湾，在这水深150尺的地方，还要用一种特别的珍珠，叫做珍珠子，珍珠子豪。在这珍珠子豪里面来到是种植珍珠，来到做珍珠。今天会跟大家看是三点有关珍珠。第一就是珍珠的形成，第二是珍珠的寻找，第三是珍珠的购买。我们先看看珍珠是怎样形成。原来珍珠是在到海底，刚才讲过了，是吧？另外珍珠是由唯一的宝石，是由生物的帮助变出来，是有生命的东西当中是变出来。你看看钻石红宝石所有其他的宝石都不是由有生命的东西变出来。我们看到这个珍珠开始的时候是什么？是在壕里面有些污糟，有一粒沙，有些不洁净的东西，是刺激那只壕，揞住揞住是有一粒沙在那里。于是壕会怎么做？壕是会分泌一些东西出来，叫做 nectar。 分泌的 nectar 出来就是珍珠母，是会将那粒沙是包住，将那粒沙包住了之后怎么样？哇，珍珠很圆滑的嘛，就舒服一点，是吧？ 慢慢慢慢越嚟越多，一层一层将珍珠母系将珍珠嚟到包住，啊，变成嗰粒珍珠越嚟越靓，越嚟越有价值，越嚟越大粒。另外，珍珠有一样好有趣，所有其他嘅宝石，你都能够系将佢破开，将佢分裂，将佢分开。珍珠你唔能够将佢破开嘅。你谂下，红宝石啊、钻石啊，你有粒大嘅，啊，你话我要啊做耳环，你可以将佢破开变成两粒嚟到做耳环。珍珠由于系一层一层咁形成，当你破开佢嗰阵时，啊，就会毁坏咗系珍珠。嗱，究竟珍珠同埋珍珠系代表乜嘢？珍珠其实是代表教会，珍珠是代表我们的基督徒。记不记得我讲过，在这个外邦人信主的时候，在这个教会的时候，由于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这些外邦人是能够信主。教会主要是外邦人，虽然也都有信主的是犹太人。所以珍珠是代表是教会。珍珠和教会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？有四点。第一点是什么？珍珠其实是外邦人的宝石来。犹太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，他们是不吃蚝的。我们由香港来的就喜欢吃蚝了。流浮山是吗？那些山蚝好，那些山蚝好正。犹太人不吃的，因为你看利未记十一章九至到十二节。啊，你海鲜来讲，犹太人如果没有鳞没有刺的，他们是不吃的，他们视为不洁，是外邦人的食物。啊，所以这个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蚝是在海里面，海亦都是代表是外邦的国家，啊，很多不同的国家。在说但以理书七章、启示六十三章和十七章都有讲到海是代表什么？人山人海，不同的国家是代表外邦人。所以原来珍珠和外邦人是有很大的渊源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珍珠是代表我们外邦的信徒，代表是教会。第二点，珍珠和教会和我们这些信徒都是一样，都是由黑暗是去到光明。我刚才说珍珠是在蚝里面，是吧？蚝是在水底，水底其实是如果好深嘅水嗰阵时候好黑暗嘅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生物片？如果你见到生物片有讲到好深嘅海嗰阵时候，嗰啲鱼系盲嘅，唔需要见到嘢，因为点解太阳都唔能够系去到咁深嘅海底，所以啲鱼都唔需要睇嘢，都系盲，因为黑漆一片。嗱，咁你话150尺唔系好深啫，但系唔好唔记得呢粒珍珠系喺度嘅蚝嘅壳入边。是山埋的，又是山埋，又在海底的时候就黑上加黑的，是没有人见得到。但是当这粒珍珠是被人采了出来之后，戴在我们的身上，戴在皇帝的冠冕的上高， 有光线一照到的时候会怎样？哇，耀目生辉，非常非常之靓，是由黑暗去到光明。跟基督徒是不是很相似啊？你睇下经文点讲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嘅族类，是有君尊嘅祭司，是洁净嘅国度，是属神嘅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。我哋每个基督徒都系被神呼召，系出黑暗进入光明。仲有以弗所书五章八至到十一节。或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我们以前是暗昧，未认识神的时候，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，我们就进入光明，我们是要成为神光明的儿女。我们见到有两点很相似，第一，珍珠是代表外邦人，是代表教会。第二，我们都是跟珍珠一样，由黑暗是进入光明。第三样是什么？我们是从一个罪人的身份是变成神的荣耀。 我头先话珍珠形成系点样啊？系由于一啲污糟、一啲污秽、一啲沙，系抵触嗰只蚝，触犯咗蚝，系嘛？我哋嘅罪呢？我哋嘅罪系一啲污糟，系一啲神所唔能够容忍嘅嘢，系触犯神嘅。啊，好奇怪，就是、好似嗰粒沙一样，那个蚝系将珍珠冇将嗰粒沙包住。神见到我哋嘅罪，我哋能够，我哋会接受佢嘅教会嘅弟兄姊妹，佢会点啊？唔单止唔责罚我哋，仲会系将系耶稣基督嘅血嚟到遮盖我哋，甚至将耶稣基督嘅义嚟到包住我哋。就是好似嗰粒珍珠咁，越嚟越变得靓，越嚟越变得大，越嚟越变得系有神嘅荣耀。好似哥林多后书系五章二十一节讲咩啊？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哋个罪点啊？神赦免咗，系耶稣基督无罪嘅替咗我哋罪，替我哋赎罪。仲将耶稣基督嘅义系俾咗我哋，就好似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，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嘅荣耀，如今却蒙神嘅恩典，因基督耶稣嘅救赎，就白白嘅称义。有冇见到呢度话我哋嘅罪系亏缺咗神，等如果粒沙系亏缺咗系蚝一样。但是神不单止不责备我们，只要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，他是会将神耶稣基督的义是包住我们，以致我们好像那粒珍珠一样。在这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，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，就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啊，我们见到那些珍珠母是什么？其实是蚝的一部分来的。如果我们见到蚝的壳的内面，你就会见到有很多从珍珠母在里面。啊，好像神是将属于他的东西是怎样？是加在我们的身上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会得荣上加荣。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，会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越来越有神的荣耀，就是好像那粒珍珠一模一样。刚才我亦都讲过，珍珠是唯一的宝石，是从有生命的东西演变而成。这个生命代表什么？代表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每个基督徒都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。啊，我们是有耶稣基督活着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。我讲了三点了，记不记得哪三点？第一，珍珠和外邦人是很大渊源，我们就是外邦人，我们是教会。第二，是由黑暗进入光明。第三是什么？是由一个罪人变成神的荣耀，好像珍珠一样。第四点呢？第四点是教会是不能够是被分开，不能够被分裂，就好像那粒珍珠一样。我说唯一的宝石是不能够被破开、被分开。啊，你说不是吧？我见过很多教会分裂的，分裂了就怎样？一间教会变两间，两间变四间。啊，为什么你说，啊，教会，珍珠不能够被分裂，好像教会一样？我讲的是普世的教会，我讲的不是地方的教会。地方的教会是会分裂，但是普世的教会，教会的身体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是吧？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不能够是被分裂 分开。正如好像以弗所书四章三至到四节说，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我们教会，普世的教会有一个身体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是不能够是被分开。我们讲完 珍珠嘅形成，我话要同大家分享三点。第一点系教会嘅形成，第二点系教会嘅寻找。我哋话天国经文系买卖嘅人寻找好珠子，当佢揾到咗之后，就将佢嘅所有嘅一切系变卖嚟到换呢粒珍珠。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咩啊？藏宝嘅比喻。我话藏宝嘅比喻喺马太福音第13章44节，系好像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然后高高兴兴去买咗成块地，系嘛？你见到上一次嘅比喻同今次嘅比喻有两点系好大嘅唔同。第一点系唔同嘅系乜嘢啊？揾到咗宝藏。那个人点啊？去买咗个块地。今次珍珠嘅比喻呢，揾到咗珍珠去买珍珠。冇话到去买咗个海，冇话去买甚至嗰个蚝，只係买嗰粒珍珠。我哋见到今日所讲嘅係比上个星期所讲嘅係客杂好多。上个星期我哋讲象征耶稣基督係买咗成块地，买咗世界。这个救恩的邀请是给所有人。今日比较狭窄，正是给那些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才会被耶稣基督的血是怎样遮盖，我们才会被耶稣基督的义包住。还有一样不同，就是如果你留意上一次的经文，没有讲到那个人刻意去找宝藏，他是偶然遇到的。今次点啊？珍珠嘅比喻，佢系刻意嚟到寻找属于佢嘅人，这个好唔同。圣经话俾我哋听，耶稣基督系嚟寻找失丧嘅人。以西结书亦都话俾我哋听，喺34章16节，失丧嘅人，失丧嘅我必寻找，被逐嘅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前果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耶稣基督嚟。是寻找我们，耶稣基督甚至会医治我们。但我相信最重要的医治还是灵里面的医治，未必是身体的医治，但是 definitely 是灵里面的医治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神要寻求我啊？圣经亦都有讲的，在这里约翰福音4章23节，他说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来到寻求我们，是要找用心灵诚实来到敬拜他的人，他要找我们来到是敬拜他。那我可以再讲一点，就是寻找我们的途径是怎样。神是透过圣灵来到寻找，用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方法来到跟我们讲说话。有时是透过苦难，有时是透过疾病。你可能现在在苦难的当中，你可能现在在疾病，可能你现在是有逆境，极可能神是靠这些来到跟你讲说话。甚至有可能神是靠医生的口来跟你讲说话。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，神就是两次靠藉着医生的口来跟我讲说话。不是神不爱我们，就是神太爱我们才会是这样做。有时我们真的很需要被神打到是瞓在个地下上，只有瞓在个地下上，我们才会怎样向上望。神甚至是会透过苦难，透过丧礼来到是接触一些平时不会是被他带领属于自己的人。神是会用圣经，会用圣诗，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到是寻找我们。今日你来到这里敬拜，可能你觉得是自己照自己的旨意回到来我们的当中。其实不是，其实是神带领你来到我们的当中。神爱你，神是寻找你， 点解啊？因为神要购买你成为佢嘅珍珠。嗱，我哋睇咗珍珠嘅形成、珍珠嘅寻找，仲有一个系珍珠嘅购买。我哋话唔系我哋去寻找神，系神嚟到寻找我哋，系神嚟到购买我哋。例如好似是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话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富足。耶稣基督本来就是 与父同在在天上，居然为了你和我的罪来到地上成为人，为我们是放弃一切。好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为我们舍起一切，变卖一切。我刚才说我们这些人是一无所有，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变成一无所有，变成破产，本来万有都是属于他，他放弃一切，他甚至来到世上是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来到是救赎我们。钉十字架是很得人害怕，我相信大家都睇过 Mel Gibson 嘅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， 系嘛？系好得人惊。但系你知唔知道真真正正钉十字架比睇电影又恐怖多千千万万倍，好恐怖噶！耶稣基督就系为咗你同我嚟到钉十字架。仲有咩啊？仲有我相信耶稣基督自细就知道自己系会为我哋钉十字架。在这里诗篇八十八篇十五节经文讲什么？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，甚至慌张。这个经文我可以说中文版的翻译不是那么好，如果你看希腊的原文、希伯来文的原文，或者是你看甚至英文的版本，不是说几乎死亡，而是准备死亡。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我自幼受苦，我是准备死亡。他自幼就知道他是会为我们钉十字架。这个盼望期待有一天会钉十字架的心情可想而知。我自己不会说想到要钉十字架，但是我自己有些事，当我是有些不好的事期待的时候，我会很害怕。我记得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，我时时跟大家讲，我是好差的读书，读得好差好差，成日都肥佬的。肥佬就点啊？最惊就攞个成绩表返到屋企。肥佬我都唔怕，我怕我爸爸睇咗个成绩表会闹我。嗱，我读上昼班嘅，十二点钟就中午就放㗎啦。我爸爸要到六点半先至返嚟。由十二点钟去到六点半呢个时间，我就真係啰啰挛。真係你叫我做乜我都冇心情。我个阿嫲成日都同我讲：哎呀，阿乖孙啊，呢样你鍾意食鬼咩？你俾龙肉我食都冇心情啦。嗰、那个时候要等我爸爸返嚟闹完一餐啦。嗰阵时我话真係狗大鬼我都食得落肚。真係期待係啲惨悲惨嘅事发生，知嘅辛苦。但我哋见到玛利亚嘅丈夫是约瑟，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木匠，我们知道约瑟是有一个工作室，木匠都有工作室。每当细小的耶稣基督见到工作室里面的木材，他会想起什么？想起有一天将来我就会为人家的罪钉十字架。他在到工作室每见到一口钉，他就会想到有一天这些钉就会刺穿我的手和我的脚。当他去到圣殿来到敬拜，当我见到羔羊的时候，他会想起有一天我就会成为是很多人的代罪羔羊。当他是去到郊外见到荆棘的时候，他就会想起有一天荆棘的冠冕就会戴在我的头上高。他去到客西马利园，他是挣扎，他是痛苦，他是祷告，他是求神可不可以将这个苦杯是 拿开。但是他最后他说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父啊照你的旨意。 啊，佢个汗珠啊，好似血咁滴喺地下度。啊，圣经话俾我哋听，佢去到客西马利园，佢叫门徒系睇住门口，叫佢哋祷告。当佢出翻嚟嗰阵时，门徒瞓晒觉，而佢自己会直至去到佢钉十字架，佢居然唔会再有机会系闭上佢嘅眼睛。直到佢喺度十字架上为你为我嘅罪钉十字架，佢被罗马兵钉喺十字架上，告将佢高举起嚟，佢将我哋嘅罪揽晒上身，而佢系充满系圣洁无限圣洁嘅父，唔能够正面系望佢一眼。佢喺十字架上，佢话我嘅神啊，我嘅神，为何你系离弃我？佢系咁样样。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高。当他死的时候，太阳都变成是昏暗，他可以是叫多过十二型的天使来到救自己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购买你和我是成为他的珠子，成为他的宝藏。我曾经同大家讲过，希伯来人同埋希腊人睇预言系非常之唔同。啊，希腊人睇预言，佢哋好似我哋一样，见到预言之后佢点啊？睇下有冇应验，睇下灵唔灵。呢个亦都系好多时我哋睇咗预言之后，我哋就睇睇有冇应验到。犹太人睇预言系好唔同。犹太人睇预言系点样啊？系睇嗰个模式、那个 pattern， 系睇嗰个预象，睇嗰个 type。喺度圣经入边嘅预言系有好多唔同嘅预象，耶稣基督嘅救赎呢、这个预言亦都有系预象。当耶稣基督讲寻宝同埋珍珠嘅比喻嗰阵时，呢啲一切都系预言嚟嘅，仲未发生。在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象有什么？有挪亚方舟，有是旷野的铜蛇，有屠城，有今日的珍珠和宝藏的比喻。我前些时跟大家讲过民数记，已经是讲了是旷野的铜蛇，还有讲了是屠城的这个预象。所以我今天不会讲，我今天是会讲多些是挪亚的方舟。究竟什么叫做救赎？救赎原文是 kafir 这个字， kafir 这个字是 atonement 英文。 atonement 的意思是什么？是遮盖，是耶稣基督的血是遮盖我们的罪，这个就叫做赎罪，这个就是 kafir。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多过70次，亦都是犹太人一年一次的 Yom Kippur。 Kippur 这个字就是跟 Kafir 是同出一个字根，是赎罪的意思。早在利未记17章11节，神就已经说，因为末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血是可以替我们赎罪，所以我们见到犹太人在这里旧约，他们献上千千万万的牛羊，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千千万万的牛羊都不能够是替我们赎罪，只有耶稣基督一次过进入至圣所，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这一个就是救赎，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来到遮盖。同挪亚方舟有乜嘢嘅关系？我哋睇睇启示录，我哋睇睇创世纪六章十四节，经文话神吩咐挪亚要用歌肥木做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嘅做，里外都要抹上松香。松香呢个字其实就系同 kafir 系同一个字，松香就系救赎，松香就系赎罪。点解挪亚方舟系耶稣基督救赎嘅预象啊？因为要将松香 喺到呢个挪亚个方舟嘅入边同埋出边都游满晒，嚟到系避免咩呀？避免水嘅审判，水沟油。所以当呢只方舟嘅里面同出边都系游满咗松香，游满咗呢个所谓赎罪，水就唔能够进入，好似我哋而家用嘅沥卡一样，沥卡油。这个其实是很明显是救赎的一个预象。当这只方舟做好了之后，挪亚邀请所有人进入方舟。就好像我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个比喻，就是我们说那个人找到了宝藏之后怎样买了整个世界。这个救赎的邀请是给整个世界。就好似挪亚邀请所有人上船一样。但是真正得救的有几多？真正得救的就是挪亚一家八口。只有上船的才能够是被松香来到包住自己，以致水的审判不能够是临到他们的身上。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，他的血才会是遮盖我们，以致神的审判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亦都好像今天所讲的珍珠，为什么珍珠是代表救赎？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血包住我们，还不单止这样，还有耶稣基督的义包住我们，就是好像珍珠的荣耀一样。你在圣经里面，我相信你会找到有很多的经文都是比较是包容性、好像、任何人、都可以是得救一样，好像是很包容性，但亦都是有很多的经文是好像很狭窄性、只有那些被神拣选的，只有接受神的才是能够是得到救赎。神学家是争论不休，有些话这个邀请是给所有人，有些话不是，是只是被神拣选。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两样都有讲，正如就是给这个藏宝的比喻和尘珠的比喻一样，这个邀请是给所有人。就如经文所讲，约翰福音12章32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要吸引万人，要吸引所有人。又例如是约翰一书2章2节，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，为了普天下人的罪。而在约翰福音3章16节，我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一切信他的人，为什么这个救恩的邀请是给所有人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替自己做的事来到负责任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是有藉口说神没有拣选我们。这个邀请是给所有人。但是只有是接受神的人才是能够被神的血来到是遮盖，先至系能够得到救赎。这个亦都系喺经文马太福音1章21节，话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系讲玛利亚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将自己嘅百姓同罪女救出来。呢度好多人话呢度系咪讲紧以色列人啊？耶稣基督嘅百姓啊？我哋见到加拉太书讲咩啊？所有系以信为本嘅人，都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这里也都是包括我们、以信为本的人。在这里约翰福音10章15节和26节，或正如父认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这里好像讲到说耶稣基督正是为他的羊来到舍命，是吧？这里就是说比较狭窄一些，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他宝血的遮盖。约翰福音6章37至38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按自己的旨意思行，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啊，呢度讲到好像是父赐俾我的，我是永远不会丢弃，是神所拣选。嗱，我哋见到是邀请是俾所有人，但是只有神所拣选的才会是接受这个救恩。我相信你们觉得很奇怪，我说被神拣选的才会接受，我又说这个邀请是给所有人。这个其实是一个莫大的奥秘。为什么邀请是给所有人，而接受神救恩的只是被神拣选的？这个要将来去到天家问神我们才知道。同大家讲天国的比喻有八个比喻，已经讲了六个。我亦都讲过喺度呢一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八个比喻系一个首尾嘅结构，而首尾嘅结构最中心嘅部分系最重要。有四个比喻系好重要，两个一对，两个一对。第一对系咩啊？系天国嘅影响。我哋话有一个比较宽阔，一个比较狭窄。芥菜种嘅比喻系比较宽阔，系讲外在嘅蔓延。我哋话系有雀仔嚟到呢、这个芥树嘅枝子上高嚟到寄居，就好似有世人系嚟到天国，系比较广阔。啊，讲到面酵嘅比喻就比较狭窄。我哋话系内在嘅，我哋话每一个信主嘅人，我哋心入边都有天国，有耶稣基督嘅国。这个只限系信主嘅人，所以系狭窄。我哋亦都讲过另一对嘅比喻，就系天国嘅价值，又系一个广阔，一个比较狭窄。广阔嘅系咩啊？上一次同大家讲系藏宝嘅比喻。这个人揾到咗宝藏，买咗世界，代表耶稣基督呢个救赎嘅邀请系俾全世界。但系亦都有一个比较狭窄，就系今日珍珠嘅比喻。我哋同珍珠一样，头先讲话我哋同珍珠有好多相似嘅地方。我哋俾耶稣基督嘅血系遮盖，我哋俾耶稣基督嘅义嚟到包住。就好似珍珠嗰粒罪系被珍珠母系包住一样，慢慢系越嚟越似耶稣基督。今日同大家系睇下学到啲乜嘢嘅功课。我哋学到系有三点。第一，我哋见到系耶稣基督嚟到寻找我哋失丧嘅人，唔系我哋去寻找佢，系佢嚟寻找我哋。我哋都讲过上一次藏宝嘅比喻系比较宽阔，这个救恩嘅邀请系俾所有嘅人。我唔知道在座有冇系未信、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，你愿唔愿意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嘅救主？我知道我是时时都会是有发出这个邀请，希望大家不要听得多，就听到后尾怎样，听到麻木了。我们见到千祈不要麻木，因为第二点讲什么？耶稣基督真是为我们付出很重的代价，耶稣基督真是为我们是放弃一切。他至少就是有阴影，有十架的阴影，他是有很大的挣扎，他是为我们是被侮辱、被唾骂、被鞭打、被钉十字架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是要买我们是成为他的珍珠。还有最后一点，我觉得是很重要，这个是给我们已经信了的人。很多信了的人就怎样？停留了在这里，我们的罪是被耶稣基督的血遮盖住，那就停了，我们的罪被赦免，那就玩完了大结局。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珍珠的比喻说什么？我们是有神的荣耀，有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，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我们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就是好像那粒珍珠那样，越来越有荣耀，越来越变得大粒。千祈不要就是停留了在这里，我们罪被赦免，而忘记了我们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。究竟世人见到我们教会，觉得我们好像一盘散沙， 就是好似珍珠入面嘅啲沙，嗰、那个蚝入面嗰啲沙，一盘散沙，定系佢哋觉得我哋系好似一粒系宝贵嘅珍珠、名贵嘅珍珠？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，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。主，我哋感谢你，感谢你俾我哋系有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嘅比喻，感谢你俾我哋见到天国嘅影响，天国嘅价值。天国嘅影响啊，俾我哋见到系有内在同埋外在。天国嘅价值俾我哋见到系耶稣基督先嚟寻找我哋，甚至佢系将佢嘅救恩嘅邀请系俾全世界。但系只有系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嘅，先至能够系俾佢嘅宝血系遮盖，先至能够系俾佢嘅义包住。愿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系活出耶稣基督嘅荣耀，就系、是、好似个粒珍珠咁样样，越嚟越珍贵，越嚟越有长进，将一切嘅荣耀重赞都系归俾神。我哋咁样嘅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，阿门。让我哋一齐起立，唱三首。